大家好，我是本周的飞碟快红星詹森怀。那新专辑正式发行了之后呢，其实我也开始就是面对了许多的改变。我觉得有很多的挑战，比方说与人的沟通啊，或者是如何表达自己啊。在过去以往，就是在我脑袋里这些抽象的画面或感受，其实都没有做一些分享或是表达的练习，所以在我这次发行专辑的过程中，其实就有遇到很多障碍，或者是有遇到很多自己没有办法诠释的感受这样。然后借由这次机会呢，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样流畅的状态，然后继续的学习。 生活多么匆忙，或是多么散漫，彼此接吻的问题还没问完，都走到了这，还能见远方的山。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想这个东西设计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玩，所以后面的关卡就没有它了。你觉得对吧？ 它一阵一阵子出现的，而且你不要没头没尾的突然讲这个，听众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哦，我在讲 Candy Crush， 不好意思。嗨，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Candy Crush，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还有谁在玩 Candy Crush 啊？现在玩的人多吗？你是不是这种复古派的啊？ Candy Crush 帮站出来！现在 Candy Crush 帮的人站出来！ 站到哪里去？ 站到 App 来！ 站到飞碟联盟的 App！ 我跟你说，我跟那个什么国中生一样凶哦， 一样狂， 一样狂哦！ 会怎么样 ？Candy Crush 94狂，让你知道还有多少人在玩 Candy Crush。 就回报一下目前进度这样。你现在是多少？900多关对不对？ 900多。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it on your face when you say that he's the one that you want.And you're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this wrong situation. And anytime you want it to stop,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uy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crown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I'll stop time for you the 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兴奋是很多 Candy Crush 很多 Candy Crusher right? Check your profile. What profile? Check UFO's app. 怎么样？ You will know something. 我玛丽目前在多少？963关。 我在这边根本就是个菜鸟。虽然我比一个刚刚讲了两次说他卡在383关的一个人强得多，可是这边个个都是破千的狂。 破千的狂也就代表就是他们现在都还在玩，对不对？ 1943关， 就走在最前面， 整整多了我1000关。我更好奇 他怎么做到的。 你们不用上班吗？ 可是上班真的很， 我上班有时候是有点闲，没错，就中间空档时间很闲。 哦，五马力的班真的很闲，就是你下节目之后有很大的空档。 你们有比我还闲吗？还是我也好奇说你们是在 什么时候玩？ 如果你是上班族，你是上班玩， 通勤的时候啊， 下班后， 通勤时候对吧？通勤就可以玩。 有时候通勤，我会想跟隔壁的交换说，哎，不然我玩看你这关，你玩看我这关。 通勤的时候，吴玛丽都在偷偷的看别人在传 LINE 在聊什么，然后她都会很仔细的看着人家。 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发现我在看他。 因为大家都很认真在看自己荧幕啊。 嗯 嗯，你一个这么害怕被人打的人，又很喜欢这样偷看人家 的。平行的很难看到，除非他会抬头看对面反光，可是他一抬头，我就会回到自己的原点。 而且吴玛丽看是真的有点靠过去这样看。 长辈的比较好看，因为长辈的 LINE 都很大， 因为他们字体会放大， 他们字体放大还会不停的想要再放大， 嗯， 会一直想要永远放大， 嗯， 但是年轻人就比较难， 嗯 嗯，而且年轻人有的在谈心事，我一直谈，那字都打好多， 而且要打得很快，我觉得好多人打字好快，到底怎么做到的？ 嗯， 那不如今天就来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上班有多闲好了。 不是啊，分享上班多闲，以及你可以朗读你前三个 LINE 内容是什么吗？你们最新的对话内容有多废？ 哎，这个好像蛮不错的哦。 嗯，就跟有，但我们想象都会觉得不错。就像有一次我们请大家来分享说 自己的动态墙， 对，你的动态墙到底前三个现在是什么？ 然后没有人打电话进来。 对，明明这么简单的东西。

都用爱书写。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运动员透过测量数据分析来精进技能，以获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开始学英文也可以透过大数据有效提升孩子的英文学习技能，全台唯一结合大脑科学数据分析24小时一对一个人线上英文学习系统，更多详细资讯请速拨0800-00-9986 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贝利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飞碟20，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好的，0223639955，我们需要你，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前三个对话， 大剖析前三个对话在聊什么？ 你说同一个人的前三格，还是不一样三个人的？ 不一样三个人， 不一样三个人在讲什么？ 然后你们最近在讲什么？最新的这个在讲什么？ 好，0223639955，让我参与你们真实的朋友吧。 你明明就超多乱在那边聊，演的好像没有。 你说什么？我才没有， 哎，演很大。 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要来分享自己。对不对？哦，还有等一下没有电话的时候，我们来分享自己的。 嗯， 好，0223639955， 你都可以念吗？ 可以吧，我没有什么不能念的吧？嗨，你好。喂。 嗨。 喂喂喂。 嗨，你是？ 我是阿青。 阿青，你好。 哎，我今天是分享那个 LINE 吗 ？Yes yes yes。 哦，分享我前三个对话是不同人嘛？ 对啊。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我刚刚在大便，好爽。 真的跟谁？跟谁？ 谁跟谁讲？ 群组里面的，就是一个群组里面有人在讲啊。 群组里面哦。 对啊。 那那个群组里面成员是谁？这是什么群组？ 就是五个好朋友啊。 高中时期、大学时期、 出社会之后的。 同事吗？ 哎，不是哎。 那出社会之后怎么遇到好朋友？ 他是我们其中一个是很久以前认识的。打工的全家同事，然后剩下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哦，所以你反而是那个群组是四个人，他们本来就在一起，要把你拉进去。 对，就是后来我透过他认识他们的。 哦， 对， 好。 然后是你大便很爽吗？ 不是他吧？那是你哦。 是他。然后第二个吗？ 对，第二个来吧。 第二个是好可爱哦。 什么东西好可爱？ 他在分享一个银柜造型的那个一个不知道立可拍还是什么相机。 什么造型？ 银柜时的那个，哎，是 Instagram。 哦 ，Instagram。 哦，你说那个有点正方形的那一个。 对对，Instagram是另外一个游戏，搞混了。 的拍立得。 对，好像是拍立得。 那是旧的 Instagram 的那个符号吗？ 没有，是新的，是新的，是那个是新的 logo 的。 嗯， 怪怪的， 很怪 对啊，我现在好想要回到旧的那个。 旧的才可爱吗？ 嗯， 旧的是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咖啡色的那个。 哦， 因为新的这个不是紫的、红的、黄的，中间白线条的那个， 是彩色的啊。 对，那这个朋友是谁？ 是那个高中同学。 OK， 好。 对，然后再一个是讨论。就他跟我说下礼拜五要怎么去，就是我们要去烤肉啦，中秋节。 你们要去哪里烤肉？ Oh. 我们要去以前高中同学家里烤肉。 哦。 礼拜五晚上吗？ 对啊，礼拜五晚上。 所以大家下班后各自杀到他家去，马上烤肉。 对，而且他家有点远。 在哪？ 在安坑。 哈、 好像有点平衡了。 所以势必晚上大家都要睡他家吧？ 就应该没办法睡吧，因为他跟家人住。 可是安坑半夜怎么回家、啊？ 他有计程车啦，应该可以叫得到。 OK， 嗯， 好快乐哦！等一下，这三个讯息都是，比如说几点几分， 连这都要知道。 就我想要知道，就大家那个红的程度啊， 就刚刚而已啊， 全部都是刚刚。 十二点二十五分这样子， 对啊， 怎么这么红啊？你怎么朋友那么多？ 所以他们真的 LINE 使用这么频繁，这没有是不是有道理的？ 对啊， 但你的 LINE 感觉蛮有趣的。 感谢你阿青， 好，不会，谢谢你们， 拜 拜拜 拜。 你的应该很有趣吧？ 我的还好吧。 0223639955，嗨。 哎，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 哎，我是芭比。 嗨，芭比，哎，好久不见。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芭比，你的前三，你的先分享第一个好了。 第一个是我女朋友。 嗯 嗯，她问我说，明天会不会也再要回家？我说会。 好甜蜜啊！ 明天会不会再要回家？那有接贴图吗？ 没有。 明天他的语气也是这么可爱吗？ 没有，他说亲，你明天会带我回家吗？ 很可爱啊，很可爱啊， 亲， 还不错，热恋期， 在一起，刚在一起哦， 几个礼拜这样子， 哇、哦，好新哦，好 fresh。 我也失恋了半年， 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 好、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 想说什么？ 误触， 你想好再讲。 误触雷区啊！ 不是今天的话题，不要乱讲。 被炸的粉丝碎骨。 第二个是那个大直桥。 大直桥是什么？ 我们在讨论要去哪里烤肉。 跟谁？跟谁？ 大家都要去。 跟我国中妈吉。 一个人而已吗？ 没有没有，我们 群组 只有七八个的群组。 哎、欸，真的，大家现在都在讨论下礼拜烤肉事情， 对啊， 跃跃欲试。 你们不烤肉吗？ 我没有朋友啊， 真的没有烤肉。 马克不是去年说要去那个什么罗斯福路逛一圈，然后每一摊都给他吃一块肉这样。 哦，这是去年的事情哦。 对，去年我记得你有这样讲。 哎，有人可以这样子。 我跟你说，你现在随便请听众有一摊让你加入，你有加不完的通啊，直接看你要不要去。 真的吗？ 嗯，真的真的真的，你那么夯。 对啊，你谁？ 大家都觉得对对，大家都幻想我夯，但其实我根本就不夯啊！ 你是夯哥吗？ 我不是，我是夯番薯。 夯哥， 你叫那个想想约你去啊，他应该会有很多通话吧？ 想想可能觉得我带不 出，那你会带女朋友一起去烤肉吗？ 可能觉得我带不出门。 我会啊。 想想上一周刊诶、欸。 真假的 啊，真假的。 一周刊在报道卢学瑞的新闻，然后其中一张照片就是访问卢学瑞就对了、嗯、然后卢学就说，就是他可能比较低潮的时候，他会跟他的 朋友 键盘乐手王令翔一起玩音乐，然后那张照片就是、哦，学瑞 放皮卡丘那张吗？ 对，他就坐在王令翔他家的那一台钢琴前面，一认就知道那是王令翔的钢琴。 Oh, 所以没有看到想想的， 没有，因为那是卢学瑞为主这样。 Oh, 我还以为是那种卢学瑞跟想想被偷拍到，我觉得哇，这好刺激啊，好刺激！ 我以为是一周刊最后面这个人间一语那个展览， 人间一语是在一开始 哦，是不是最后哦？ 那第三个对话呢？ 第三个是我朋友问我说，那个南山人寿的寿险一年多少钱这样？ 你是做保险的、哦？ 对啊。 哎，你前三个没有色情群组哦？ 没有， 男生应该要有。那你有吗？你有色情群组吗？ 我真的没有 哦， 我可以发誓。 是不是女朋友在听？ 没有，但是因为我本身对看 A 片没有这么有兴趣 哦， 我比较喜欢 真枪实弹，我知道。 嗯， 对，比较有趣。 是。 对，我在开车，祝你们今晚愉快。 好的，谢谢。 很愉快，再见， 拜拜。 拜拜。欸，话说啊，就是每次那个社群群组啊，然后有人退 出，社群还是色情 色情、 嗯、 色情群组就有人退出，我都会想说，哦，是不是就是他女朋友拿到他手机然后自己帮他按退出的，我每次都会这样想。 擅自按退出感觉男朋友会跟我 翻脸、欸、 会吗？我总觉得 没有，就以 这不就是跟游戏账号登出是一样严重吗？ 可是女生已经可以拿到男生的手机做这件事情，代表在这个感情关系当中女生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啊。 就是 我，可是他会不会就像昨天他没有想到下场？ 就是我不是偷偷删，我就告诉你说这什么东西，你为什么加入这种群组？我要帮你退出那种，哇，气势！我要帮你退出。 那你 看这干嘛？ 那你追踪的所有那个网拍要全部退出，那个也很崩溃。 你说如果今天 那一间一间商店都是我精心挑选而来的， 你说今天的那个关系，如果男生很强势，强势到这样， 对啊，谁追踪？ 你不要乱花钱了。 你所有追踪的全部都取消追踪。 哇，好霸气哦！我爸，好霸气哦！0223639955，你的 LINE 对话的前三个对话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嗨嗨， 你好。 嗨嗨，马哥晚安，等一下。 好快乐哦，大家好快乐哦。他等一下要等好久哦。 没回来。 嗨，马哥，马哥，我是志清阿叔。 嗨，志清阿叔。 嗨，马哥，马哥，晚安。 晚安。 你 LINE 前三个该不会都是在预约志清吧？ 哎呀，哎，我刚发现我前三个人没有什么，不过我第一个是社群群组哦， 酷哦酷哦，社群群组，然后来，哎，你的社群群组那个取名叫什么？ 快乐联盟， 快乐联盟， 你好棒！里面有多少人啊？ 一定都是满的啊，200满啊， 没有，现在已经开放到500了，所以你的200才不是满嘞。 哦，他好像是第二集的那个，好像他那个弄到250而已。 哦，他哦，那个是可以自己设定的、哦。 我不知道哎、欸，他有一阵子是200，后来满了之后，然后第二次阶段开放的时候变250， 所以目前也只有250。 对对对。 所以第一个是快乐联盟。 那快乐联盟发的那个最新的是什么？ 等一下我看一下嘛。 影片吧，是不是都是影片 ？FBI。 如果你在快乐联盟里面发 FBI 的照片，是不是会被踢出群组？ 没有啊，我的 FBI 就是从快乐联盟来的啊。 欸，是失速列车欸。 是什么新的失？哦，就正片那种盗版影片。 对啊，他们也会分享一般影片、啊。 天哪、 啊！ 好快哦。 谁会想要在 很多很多 很多 很多不在意品质的人，他们就想要在 然后你在那个小荧幕，你在 对。 那你为何而看这部片？ 他们觉得哦，这样我看过了、 啊。那你就去阅读剧情大纲就好啦。 没有啊，我在手机上看啊，我看过了、啊 欸。可以用电脑看啊，可以用那个电脑的 LINE 啊。 我用电脑 LINE 放大、啊。 不准在模仿宅男。 我有说我是宅男，我有说我是宅男吗？你对这种语气讲话的人就是有刻板印象哦。我觉得你这个女主人很不 OK 哦。我现在非常生气。 我觉得你刚刚那段真的很棒。 我觉得连刺青阿叔都要一起学，这就更过分了哦。这个节目是怎么样？是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很好玩呢。 所以第一个快乐联盟，第二个呢？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兴奋什么？ 啊！我刚去跟人家面交东西啊，然后我说我到了， 你面交什么？ 然后他就说好，我马上下来。 你面交什么？你卖什么？ 吊床，我跟他买吊床。 吊床是 也是为了烤肉吗？ 不是，是为了露营。 你说那个在树跟树中间那个网子那个？ 对对，我跟你们讲哦， 你说在里面会滚来滚去，会啪掐到一种。 对，真的很棒。我在研究这个商品的时候，然后我就后来就研究到有一个人，他就卖吊床。现在吊床最重要就是要有架子， 它不是两头 吗？不然的话，你很难找到两棵很靠近的树啊。 哼，啊，那个架子要怎么立起来？那不就很大？ 对啊，对啊，他自己会设计，反正就先有一个架子嘛，吼，那有两端，然后中间就有吊床。 负重几公斤啊？ 对，玛丽真的很聪明哎，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他推出一个新产品，他说我加大左右加大什么50公分，可以两人一起躺。哼，但是限重120， 限重120你不行哦。 我不行啦，我跟我太太不行啦。 他是两个人。 对啊，两个人。 他们想要两个人躺在一起。 70加50不行哦。 没有人50的啦。 他们想要两个人躺在一起抱抱睡，这样不行 哦。 你们只能买两个，然后并肩睡。 干嘛？ 对啊，他这个商品他有加大给两人睡，但是你两人很少会低于60公斤以下，他这个设计有盲点吧？ 对啊，120好像没有办法哎、欸，我一个人就 没有办法， 我一个人站要80，另外一个人要 谁准你站那么多？ 40，谁有办法、啊？这一定垮了、啊。 妈妈，你怎么这样？我也站掉80啊！ 这个没有办法，这不行，这有两个小朋友才行的。 那通常这个价位多少？我完全不知道这种东西的价格、欸。 没有啊，就890之类的。 这么便宜？ 对啊， 嗯，大概 啊，你就 这种价位，大概就是跟在手机上看盗版《失速列车》是一样的道理。OK，、欸、 这样讲的，我的生活都是一些很廉价的东西。 那第三个对话是什么？ 第三个， 你是现在马上看哦。 很及时 哎、欸！为什么都没有老婆啊？ 哦，第三个是我老板来问我说，我怎么早下班，还要跟我拿钱？ 怎么那么早下班？ 几点下班啊？ 我刚刚大概9:40就落跑了、啊。 9:40下哦，所以这一则是很久以前的。 没有啊，那他大概在10点，对啊，10点半的时候跟我讲。 刺青 啊， 说我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朋友。他第三则就已经到10点多了。 对对对，真的没有什么朋友，只有那种社团的，就是那个快乐联盟， 对， 嗯，对，会一直发，而且早上还会问好。 问什么好啦？ 不行不行，这种快乐联盟不快乐，问好我觉得很烦。 我也觉得问好的很老气。 对啊。不能发言 说 就是请不要问好，浪费大家时间好吗？ 对，我很想在一大早就说不要问好，我只想看黑片。对不对？ 刺青阿叔，你的老婆知道你有这样快乐联盟吗？ 知道啊。 那你会跟他一起看吗？ 不会，我那来少数真的很唯美的可以分享。但是平常的我觉得都很难登老婆的大雅之堂。 我朋友的男朋友都是收到一些很变态的才会转寄给他女朋友。然后女朋友打开讲说 好嗨哦。 没有，就是无言，真的就是面无表情想说 干嘛 我觉得他想要突破他的，你懂吗？ 两个人想，对、 oh. 对，他想要，然后你懂吗？我提供你一个300分的，看你可不可以来个 跟上 follow up， 对 对，再突破一下。 感谢你，刺青阿叔。 哎、欸，等一下，最后一个我要跟你讲，我那天我的那个一年，我的那个什么，我去年在回顾有没有？我们去年好像5号吧，是我们签书会， 嗯， 对， 然后9月5号。 然后那个桃园场的 哦，因为会跳出那在动态上面会跳出来，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没有我老婆那天去玩，她有 PO 嘛，那她就会来提醒我、啊。 嗯。 那个时候马克还戴牙套、欸， 是啊， 现在都对不对？都变憨哥了， 憨哥，憨哥，憨 憨哥要进广告喽， 哥， 再见喽， 晚安，拜拜， 拜。 间谍放送。 这5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你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 方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 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呦，已经疾病感受，刚才使用违法的添加剂呢。 疾病禁忌，请卡1919。 哎，这罐头顶管的条是也无清楚啊。 疾病相关咨询，请卡1919。不管是疾病禁忌、消费问题、中小企业咨询，也是新建农产咨询，1919一通就到。 专柜是安专线，1919一通就到。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经典男声，唯有德永英明。写下日本音乐史翻唱系列记录。德永英明，最爱男声全精选双 CD， 环球。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就爱电影 UFO， 时间来到12:4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今天再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的 LINE 的前三个对话，你们在讲些什么呢？ 快来跟夯哥报告一下。 你好，一点都不夯。你好，嗨， 等我一下，关一下 Apple。 好， 赖赖哦， 嗨嗨， 嗨，你好， 我是赖赖， 赖赖，你的前三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女生的男朋友，一个是女生的女朋友，一个是女生的白 痴。女生的男朋友是什么？ 就是很好的好姐妹，然后开玩笑。 听不懂，还是听不懂？ 怎么经过前面几个示范，你会在这个时候分享成这么哩哩啦啦呢？ 是吗？ 第一个是谁？ 是国中同学，到现在。 然后她是一个女生。 他是一个女生， 然后你觉得他算是你的男朋友？ 对。 OK， 然后讲什么？ 讲就是讲晚安啊。 就这样。 对，第二个比较精彩。 那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之前男朋友的女朋友。 你前男友的女朋友？ 对。 你前男友现任女友？ 也是前女友。 你前男友的前女友？ 对。 那他先还是你先？ 是他先， 然后 他先跟你前男友交往，分手之后你前男友才跟你交往， 不是同时， 所以是 这是一个故事。好，我讲，就是我跟那个男生就是追我大概半年多，然后中间就是他都一直营造出他是单身的情况， 但其实他有女朋友，所以你不知不觉的变成小三，然后总而言之你们两个认识了， 就是我发现了。 好，然后你们变成，你们现在变成好姐妹吗？ 对啊， 蛮猎奇的。 那你们在聊什么？ 就是那件事情过去之后，就聊就是哪里有好吃的，或者好哪里好玩。 最新的 现在在聊什么？ 就是聊吃的，去哪里玩。 我们要实际上你们讲了什么？不是大略，就是实际传了什么。 要去台南玩啊！ 你们两个要去台南？ 对，要去台南玩，然后吃丹丹汉堡。 你们都没有吃过丹丹？ 他没吃过丹丹。 OK。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我把一个高中的学妹，然后我逼她来听《青春点点点》， 所以她现在正在听这样子。 是的，没错。 除非他骗你。 对， 好哦， 好哦， 晚安哦， 晚安，拜拜。 0223639955，嗨 ，Hello， 我是 Angela。 Hi Angela， 其实我之前有打进去过，但是我那时候不敢用我的这个名字。嗯、对，然后现在是在讨论 LINE 的三个那个吗？ 对，是没错 ，Top Three。 可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有报名你的课程吗？ 你有报名我的课程？你说学啊？ 对，我刚 Facebook 一打开，然后看到你 是不是第一个回留言说已报名？ 对，就是我。 Angela， 你现在是不是才高中生啊？ 没，我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 Angela 看起来就是一个美丽的熟女啊， 真的、 哦、也不是熟女，美丽的美丽的清灵女子。 谢谢玛丽，就是修图， 就你的侧面有点诱人。 你的什么？ 就是、 你的大你的大头贴是什么？就是一个展现 S 曲线的那个吗？洋装， 穿洋装吗？ 是 吗？ 是。 哦哦哦哦哦哦。好的，那就十一月底见了， 就非常期待。而且我是一按进去就直接报名，我考虑都没有考虑。 我就是爱你这种人啊！ 连课程内容也没看吗？ 是有稍微知道一下哦，是礼拜日， 可能最后一堂课是要到讲师家去。 最后一堂讲师床上分解动作， 好啊，乐意。 你还说你不是夯哥？ 他们都讲讲而已，好不好？ 夯哥。 讲讲而已，哼，说说人。 没有啊，我是说真的啊。 哎呦，是在 哇，等一下到时候四目相接的时候，不是很尴尬吗？在上课的时候不是很尴尬吗？ 好，这我们私底下聊。我现在开始分享那个了。 好，前三个 line。 我第一个 line 是男性友人，然后我们讲的话是他问我在干嘛，那我就拍一张我在吹头发的照片给他。 天哪，这太暧昧了啦！ 我天哪，你这个狐狸精！ 我要知道这个男性友人是谁，怎么认识的？ 他是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嗯， 有实际见过面吗？ 有几次，然后他现在已经回，因为他是外国人，他已经回巴拿马。 哦。 对，所以也不能干嘛 哦。 对，不用担心。 干嘛？好吧。 什么？你说什么？ 什么？你 说 什 么？ 我没听清楚啊。 那对对对，那见面、嗯、那见面这几次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吃饭啊。 都只有吃饭而已。 对 ，only 吃。 哦、oh。 好，可能还有一些事情，但是 不方便透露。 对啊，可是现在就真的没有，现在就是也分隔两地，也不能干。 我想知道什么事情，一些些是什么事情？ 就是你知道的事情。 你干嘛抚摸自己的胸部？好恶心哦！ 汤 哥你在干嘛？汤、 啊、 哥，你手离开你的奶头。汤哥狂捏，汤哥狂捏自己，好可怕。 对啊， 好，所以是个短暂的 fling。 对，但是 fling 英文单字已经来了。 对，但是现在还是有联络，就是偶尔常联络吗？ 因为每天呢，他就很喜欢问我在干嘛。 嗯 嗯，然后他也知道我男朋友，他也不能干嘛，所以就 你有男朋友？ 对啊，我有男朋友，我第二个就是我男朋友。 你男朋友不会有在听节目吗？ 不会，他已经睡了。 这么确定？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透露你蛮多事的。 对，而且你一开始说我上次打我不敢用这个名字，但这一次我要用 Angela， 因为他外国人啊，他应该也听不懂吧。 你说你男朋友也是外国人？ 对对对、 oh。 OK OK， 那你的男朋友也在台湾吗？ 对，第二个就是他。 好，那男朋友说什么？ 第二个就是晚安啊。他跟我说晚安，我说我现在要，我还有工作要做，然后他先睡，就这样。 你的工作在做什么？你是不是骗他？ 没有在骗，我正在打字，因为我是玩的越讲越多，反正我就是在某一个大学里面的办公室， 嗯， 然后就有一位老师要叫我帮他打他儿子要结婚的那个婚礼流程。 哈， 怎么搞错？好烂哦！ 可是开心哦， 他有付我钱啊，他说你是技师啊。 嗯 嗯，所以对啊，就答应他要帮他打，我现在就赶快打一打。 好，那第三个呢？嗯， 第三个就群组是我跟我爸妈还有我阿姨这样跟表弟的 家人群组。 对，家人群组， 家人群组， 那就是 家人群组的那个是何时发生的？ 时发生，10:03，最后一则。 那这样其实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朋友，跟我一样。 但是因为他有另外一半跟暧昧的人。 嗯， 我真没朋友啊，我真的。 所以这么多人为什么要谈恋爱？其实就是 我就可以把那个空格给填满。 嗯， 我不需要其他人。 那是不是今天晚上你就会把第一个那个给删了？ 就见，你说那个暧昧的那个吗？ 巴拿马男 啊、哦，就是可能见我男朋友之前再删就好。 所以就是每次你跟男朋友见面之前，你会先把那个人给删掉。 对，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干嘛啊、嗯？你说， 那如果他突然传讯来怎么办？ 就封，已经封锁了，删掉再封锁。 所以是跟男朋友分开都在解封锁吗？ 对，如果我想要跟他聊天的话，因为 可是他不会觉得说怎么都突然没有办法，哎、被封锁的人是完全不能传， 他不知道，没有可以传、啊， 我就跟他说我会封锁你啊，我说我现在要去找我男朋友，我要封锁你，这样 会先讲， 对 ，OK， 游戏规则很清楚， 对，非常清楚， 嗯，好快乐哦 ，Angela， 好快乐，怎么会这样？ 可是我根本没有跟他怎么样啊。 在我的脑中没有在我的脑中你已经都怎么样了，你来不及了。 你很烦。好，就这样， 感谢你哦 Angela。 不客气，拜拜 拜拜。12:51，你的 LINE 里面的前三则对话，我看一下我前三则，我的第三则也已经到了，我第三则是群组，而且这个群组已经是11:30了，你都知道我夯歌有多不夯。 那个群在聊什么？ 色情啊。 네가나를적시듯음악소리눌려퍼져비에서팔것같이조심해조심해 SNS 감성에취해소리적지않기 no. 혈기왕성한밤에전여자친구한테전화안켜하루되면어김없이찾아오는이느낌이왠지원만스러워괜히또전화걸어봐너도나와같은밤이 疯狂世界，打破音乐框架，一举攻陷全球。巴士底乐团。 Shut my eyes and count to ten. It goes in one ear out the other, one 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超越800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年度最佳新人肯定，暌违三年回归乐坛大作《疯狂世界》。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if you're not in it? 请听环球巴士底乐团 Good Grief。

颠覆摇滚，沉浸巴士里的疯狂世界。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环球。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下心情， 刚刚陷入了一个好深好深的 爱，潜入一片。 我好像没有能力再继续说前论点点了， 不过就是进个整点而已。你在那边干嘛？ 不是，是进整点。我们讲了一些很沉重的话题。 而且海伦娜说今天一局都忙线中，好夯哦，夯哥，这夸张了吧？ 没有，现在就没有人了。 对啊，大家累了。 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就是在， 请大家分享你的 LINE 里面， 我失去语言能力了，我失去主持能力，我需要换位置， 不用 change， 不用最新的三个， 哈利路亚 change， 你说穿越时空哦？ 好啦，请继续。 就前三个最新的讯息，你们都在聊什么呢？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常聊 LINE， 这么依赖 LINE，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 LINE 在聊什么东西？ 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等我一下，我关一下 APP。 好。 哇，今天打进来了，要怎么关 APP？ 按一下头像就可以。 你是最坚持的人，当我们进整点的时候你还持续的打着，就只有你。 喂，你真的吗？我是听到 APP 说那个没有人打，我就赶快趁机打，因为上小时真的好难打啊。嗯， 怎么称呼呢？ 哦，我是叫我翁先生。 翁先生哦， 欧 先生。 对， 欧先生，你的前三个 LINE 是什么？ 我可以讲 FB 吗？因为我不用 LINE 的。我 LINE 只有在那个只有工作群组跟家族群组，然后我都没回话， 所以就只负责看而已。 对对对对，那如果 LINE 很少用， 那如果工作群组就是有主管交办事项呢，你也不回好？ 没有啦，主管交代事项就是回好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还是会回话嘛。 会啊会啊，那 你很 坚持拖班表，就说哦收到了这样。 所以你很坚持说这两个群组，任何朋友要加点 LINE 都说我不用 LINE 这样。 没有啊，可以用啊，我就跟他讲说，加 FB 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因为如果有朋友的话，加 FB 还可以顺便滑他的 FB 专页。 嗯。 而 LINE 的话，那些主页都没人在用啊。 嗯。 我就觉得挺无聊的。 但还是会有人传 LINE 给你啊，不是吗？ 没有哎、欸，我没什么朋友。 太棒了，欧先生，姓欧都没朋友，那我想要听你的 FB。 好 ，FB 第一个是我的高中好同学， 嗯， 然后我就传了一个那个翅膀后背包的群的那个网络的新闻给他， 嗯， 因为他希望自己可以长一双翅膀， 嗯， 然后他就说超赞的，我们缝一个吧，然后加贴图。 翅膀后背包听起来很中二哎。很像库洛魔法使里面小鹰会背的东西。 对啊，可是很漂亮哎，超漂亮的。 好，所以 很贵，7000块。 你说7000哦？ 对，台币要7000，超贵的。 哇，什么毛啊！ 只要背起那个背包，你就有翅膀这样子。 对，就是非常的，我觉得蛮好看的、啊，就是国外做的。然后他就说：“我们来买吧。”他说：“我们来缝一个吧。 嗯”嗯嗯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然后第二个是。我的大学的一个朋友，然后我本来约他说晚上不要去踢球，然后他就回我说、哦、没办法，我就传了一个足球的贴图给他。 嗯嗯嗯，好，第三个、 哦，第三个是一个学妹， 嗯， 哦，然后我们有个集会，然后他就问说、哎、这次集会地点要在哪，然后 什么集会？什么集会？ 哦，是一个叫做秘密集会的东西。 什么多秘密？秘密集会在干嘛？ 天哪、啊！可是这样讲出去，大家就知道这个集会在干嘛，就不秘密了。 你这样讲，我就更想知道了。 这 这不是你们私底下的集会哦？ 没有，这集会就是来聊天。 嗯， 对，然后最好我现在可以公布秘密集会里面的其中一个规定。那个集会就是我是创办人，然后第一周的话我要邀个朋友来到这个集会， 嗯， 然后来到这集会我们就不能看手机，就是会聊天。 哇， 对，然后第二周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要再各带一个人来到这个集会， 嗯， 然后我们就是每次的地方就是 会着换， 这个集会的人就是决定， 嗯， 例如马克觉得哎我有个地方阳明山上我们一起去，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去阳明山上集会， 没有意义这样子。 那这个秘密集会的初创会员就是里面有几个人？ 就是我跟我一个的好朋友， 嗯， 对，就两个人初创会员， 只有两个人，所以第一次集会的时候只有三个人。 那第一次集会就只有两个人， 我们两个，那我们再各带一个，下次就四个了。 对对对， 四个下次就八个了， 就是我觉得我在暑假做的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这个蛮酷的， 这个繁殖的很快，你们很快要大场地耶。 没有没有，我们上一次最多是九个人，然后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四个，因为大部分人就是来完之后天师就不会来了。 那可是这样真的会认识到很多人啊，对不对？ 哦，对啊，我真的有遇到一些蛮酷的人，然后有人刚好就是他背包里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像是电极棒， 嗯， 然后他在集会的时候就拿出来就按两下，然后我们全部就很嗨，因为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 这好酷哦。 非常 还有认识些什么人啊？你印象，你现在想突然被问到，你想得到的？ 我想得到，可是上海在广播嘛，当然应该不会听到。因为我们这集会有个规定，就是当天聊的东西基本上不能 哦，不能讲出去，啊，哦。好吧，好吧。 我是蛮想讲一个， 好， 那就希望集会的朋友没有听这个节目。 嗯， 好，就是有一个我完全不认识他，他也是我朋友的朋友带的。 嗯， 然后我们刚好，因为我们聊天是有主题的。 嗯， 对，然后刚好那个主题是你最美好的一次性经验。 嗯。 哎，欸，等一下，聊天主题定这么 hardcore， 还有人要来哦？ 没有，就是我们聊天主题，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定，然后就是我们这集会很 free， 你要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我被邀请到之前，我知道你们要聊这个吗？ 不知道，就是没有人知道。 但等我当天到现场， 今天要在哪跟有谁？ 对啊，就当天到了现场，然后我被带来，说啊，今天要聊信件，你根本就骗我来嘛，然后我生气，然后我不聊，这样可以吗？ 聊的主题是大家算是大家决定，然后我们有个游戏这样子。 嗯， 我现在要公布游戏吗？怎么办？这秘密会越来越不秘密了。 我觉得你就维持秘密好了，你不要公布这么多。 就是反正你们差不多就是这样运作。 嗯，反正你们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可以认识新朋友一个机会。 对对对对，嗯，对。然后反正那个人他就分享了，就是他最美妙的一次经验，就是他干西瓜。 我不许你用那么天真烂漫男孩的表情，然后若无其事的轻描淡写的说出干西瓜三个字。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蛮印象深刻的。对，然后他说蛮天然的，那我们有问他一些问题，就跟他分享，就有点 这真的蛮有趣的，真的蛮有趣的。 对对对， 感谢你哦，欧先生。 不会不会， 欧先生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 哇，最美妙哎。1:1002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马克玛丽好，我是琉璃， 嗨，琉 璃， 我刚刚本来一开始以为是要分享工作很无聊都在干嘛， 不是，我们现在对瞬间转成 LINE， 我知道，可是我没有我的 LINE， 因为最近出了点状况，所以对话全部都不见了。所以我只剩 FB 的 message。 等一下等一下， LINE 现在都不见，然后这一整天你也都没有接到任何人传讯给你？ 没有，就是好友 还是你 好友全部都不见。 他就没好友啊，怎么会有讯息？哦， 对啊，就是最近 别人还是有你啊，别人要找你，他还是会传给你啊。 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到的群组直接全部退出哎、欸。 哦，好恐怖哦。 对啊，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要念 message 的嘛。 好啊。 好，第一个是彰化那边改成菜头柜。 什么？跟谁聊这个？ 哦，跟我一个高中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在拍实况，我在帮他剪精华。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有脏话的地方啊，帮我改成菜头柜。” 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要走网红就对了。 他想啊。 那他拍的东西真的好笑吗？ 嗯，看情况，就是我最近剪下来，我都觉得那种语助词好多，好难剪。 哦， 对啊。 那为什么你要帮他做这件事？ 因为我也在里面啊，哦、就是那个影片里面也有我。 嗯 对。然后第二个是参与和平使者计划，也协助群联宣传之类的，哈哈哈。 那什么东西？ 嗯，就是童军团的活动，然后我们9月11号要帮彰化办一个童军的集会，然后会有烤肉啊，然后亲子活动闯关之类的。 嗯， 对啊，就是这样。第三个是跟学妹回我说，看来眼睛真的是业障很重啊。 什么东西？ 为什么业障很重？ 哦，因为我在帮学妹做，就是明天要新生训练，要社团博览会，然后我就帮她做了一个，就是手做的，也不是手做啊，就是电脑绘图的。那个叫什么摊位图， 嗯， 然后就讲说，哎、欸，我们社团摊位在哪里？这样，他就一直跟我说，我们摊位旁边有一棵树啊，你怎么没有把树画出来？ 嗯， 有啊，就画在旁边嘛。 然后他没看到。 对，然后后来就说，哎、欸，我看到了。 哎、欸，你帮蛮多人做蛮多事的。 对啊。 嗯，就是 能者多劳。 我资讯蛮强， 就对，大家都很信赖你。 好棒哦。 嗯。 要记得让眼睛休息好吗？ 嗯 嗯， 我会听广播，然后让眼睛休息。 对对对对对对。晚安喽，琉璃。 不能分享工作的事吗？ 你工作很无聊是不是？真的非常无聊是不是？ 我们无聊到看电影。 那这个工作主要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在学校的单位打工，然后那个单位是协助一些特教的同学就是的服务，像我们最忙的时期就是我们有全盲症，然后我们要帮全盲的同学要把他的上课的 PPT 然后讲义全部换成他的导盲就是盲人使用 的。嗯， 对对对对，要换成那个的档案，然后就要全部手打。 嗯，那是最忙的时候。 最忙的时候。 但如果没有案子的话就完全没事。 完全没事，就可以打桌游、听音乐、听广播， 是完全没事的。吴玛丽，你输了。 我觉得完全没事其实蛮崩溃的，而且那台车也很惹毛我。 你家那边是那种飙车族哦？ 嗯，有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车噪音很大，为什么大家都要开这种车啊？很奇怪、欸。 就飙车族啊。 我觉得最近好很多，我们上学期有过，就是有人会开车，然后边走边骂脏话。 嗯。 然后还听说还有过，就是直接开到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宿舍，他直接开到学校宿舍的门口，然后就停在那边，然后骂了很久，大概5分钟，然后才开。 嗯， 为何啊？ 不知道，他可能很恨我们学校吧。 嗯， 好的， 感谢你哦，琉璃。 好，拜拜， 拜拜。0223639955，你的 LINE 对话呢？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前三则烂对话是什么吧，跟谁，然后你们在讲些什么，我们想知道。Hello， 你好啊。 嗨。 哎、欸，翔翔，一周刊红人。 什么红人？ 一周刊啊。 我靠。 想想你的前三者是什么？想的那个未读讯息量哦，之大之可怕， 很可怕。 现在有999加，因为有1000多封。 很可怕，很可怕，真的是红人，这是真正的夯哥出现了。 没有 哥 社团，好不好？拜托。 所以你前三个都是社团哦？ 没有，有一个是，就是我现在前一个是社，前两个现在已经就是刚刚又叠上去，又是社团。 我居然刚刚这种打电话的时间居然叠上去了， 因为很多社团啊，像我现在最上面是一个宝可梦的社团。 哦，那个不停跳出通知叫你去。 对，然后有一个是那个就是。全台湾乐手们，就哪边有厂需要人的这种社团， 嗯， 对，然后刚好两个站在上面。 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我跟我朋友。 朋友什么嘛？谁？讲什么？ 他我前面是写说，所以就是往最后三个看吧。 对啊。 然后前面写说，你。今天可以汇钱给我吗？ 是要讲钱的。 对，然后我说你今天可以汇钱给我吗？然后因为我这礼拜已经要缴那个信用卡费了。然后他就说，然后说好，我这礼拜看看。然后我说 OK。对，就这样。 汤哥的那个也蛮无聊的。 怎么会这样？好失望哦。 会吗？你想要听到怎样的？ 一些闲事一点的、啊， 没有不搞、不搞这种事情的 哦，我不搞这种事情。 好了，第二个是他说好，然后我说，但就是看他给几个房间，哈哈。 你又要出去玩呢、哦？ 没有，是就是刚刚那个朋友他问我说十月能不能接一个表演，然后在古关温泉 哦， 我有包住宿的。 哦、 对，然后再来第三个、第三个比较精彩， 嗯， 就是如果不算那个不算那些对有的没有的东西的话，第三个比较精彩。第三个呢，他就写说，我应该从上面到下面。他说，天哪，就是他讲我的名字，你知道我此时有多难受吗？5天了，他不理我，顾谈他的恋爱。 谁在跟你抱怨啊？ 就一个朋友，因为她的男朋友就是跟一个艺人，就是现在可能要交往，然后她就很难过，然后但是我现在还未读未回，已读但未回。 那他们分手了吗？ 还没、 我想要知道这些人的性别啦，因为就是我知道、 现在这个是女生。刚刚那个煞风那个是男生，然后倩倩那个是男生。我告诉你，倩倩那个真的很鸡巴、 可以这样用词的吗？不要随便掏出自己的生殖器。 我们那边又不是，我不是那个部位啊。 我觉得你对生殖器的理解跟你用词你都还不太知道， 他就是一个孩子，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你就乱用。 这个是女生的不是吗？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好啦好啦，那个我们健康教育课下次再见咯。想想晚安。 拜拜。 拜 拜。 拜 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小朋友最喜欢的日本飞行船剧团带着杰克与魔豆来咯，快跟着杰克一起爬上云端的城堡，来一场大冒险，从巨人的手边救回公主。9月16日起全台巡演，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或同欢艺术02-2778-5596。 这5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你有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张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DVD 收藏版，8月31，《芳华》再现。Four Music，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想的就爱点你 UFO。 1:20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节目在邀集你，现在手机上面你的 LINE 的前三个对话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0223639955 Hello， 我是79。 79 Hello， 可是我的很无聊，其实没什么好分享的。 我想听 听无聊的人生都在聊什么。 听无聊的就是对对对 不行，没有法，好，我会讲。我只是觉得，就是我讲无聊，你们说想听，然后等一下听完那啊，真的很无聊。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无聊人不孤单啊， 就我们都很无聊， 就是、大家都很无聊 ，对。 因为我就是，而且我刚听一听，还想说，我不知道大家如此活用 LINE， 就是对我来说，我想说 LINE 就是跟朋友聊天，然后还有跟一些朋友加入群组，或者是。工作上的东西，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如此活用，就是一群不认识的人，然后就为了一个，例如说色情的目的什么的群聚在一起。 那是男生啊，男生会有就是对啊，那个私下你知道 A 片就是要这样流传的。 就我觉得外面世界好活跃哦，哈。 你想要加入吗？我可以把你拉进 那个一位难求。 对，那个很一位难求的哦。 所以是说会有就是他可能对的群组，然后像选课一样很难选，大家都很想进去，是这样吗？ 不是，那应该是有点地区性、地域性，就是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突然有人起了一个这个头，嗯，然后有了这个头之后呢，就开始有人加入，然后每一个地方有不一样的那个山头这样子。我也是拜想象之赐才可以进这个群的呀，是夯哥提拔，夯哥提拔，感谢啊。 嗯，原来如此。好，反正我的第一个是，哦，只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听不懂，因为你知道，都是一些就是跟韩国有没有关的东西。 群组啊？ 不是群组，就只是跟朋友聊天，就是宅，你知道，单身宅女没什么好聊，就是、 一直聊。所以第一个你跟谁聊？ 第一个是跟同事，因为他也是就是 热爱韩国的， 关注对韩国这一块、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惠丽楚格雷，就是惠丽，就是那个一个韩国女星哦、喔嗯。因为他在一个 找死吗？ 对，就是 楚格雷 ，对他就是在那个昨天的一个典礼上面，他就跟朴宝剑喊话，因为我们在上一部戏里面演夫妻，嗯、然后他喊话说，就是老公，我都有好好看你的，就是因为朴宝剑现在那个云花院光很红，嗯，然后他说老公，我都有看你的戏哦，我就啊，是， 所以你喜欢宝剑， 他太可爱了，太可爱了，玛丽，你去看《云画的月光》。 大家都说这一部很好看、欸。《 云画的月光》是什么？ 很诗情画意的古装剧。 朴宝剑真的很可怕，他真的很可怕，你一定要看一下。对， 翻译叫什么？《云画的月光》哦，不是叫什么《月光宝盒》哦， 那是另外一个吧？ 还是同一个？ 月之恋人，步步惊心力， 这是两部 在对打的。 哦，是哦。 嗯，《月之恋人》那个是翻拍那个《 步步惊心》哦。嗯， 那个还好，要看就看《云画月光》。 可是为什么《月之恋人》的原声带比较强啊？还是因为那是 Mnet 的东西，所以就 Mnet 排行榜上面都是他们的。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但真的蛮好听的 OST 的部分。 好吧， 好。然后下一个也还是韩国相关，就下一个是跟我的前同事，然后就他也是，然后就有同样关注方向的人，就很容易会聊在一起。嗯，然后是他说的话，他说有的还是很粗勇，就是我就是丢一个，就前面的聊天内容是我丢一个女团的新歌给他，我说整团都瘦翻天，只有就是某个团员就是变得很显胖、oh. 对，反正嗯，然后他就说可能是不是裙子的关系啊，觉得大腿部分有的还是很粗勇，就是你知道就没有一个人比那些女团成员瘦，但就是反正路人嘛，就是要就是这样评论 啊哈、uh-huh. 第三个， 第三个是跟我的室友，然后是我的室友说搞不好哦，不觉得是自己弄的，或是根本没发现，或是不 care， 就是我们在抱怨另外一个室友，就是说他把厨房弄得很脏，然后我们在讨论说他到底是什么心态这样。 哦，真的蛮烦的耶，就是另外一个室友厨房不洗碗，或者就把厨房弄很脏， 就是我跟 聊天的这个室友就是频率比较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的频率我们有点抓不到，就是他 care 的点跟我们的点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会一起讨论一下他的就是奇闻异事这样子。好了，我分享完了， 谢谢七九的分享。 拜拜 拜拜。0223639955，1:26的青春点点点，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啊， 嗨，你好， 嘿， 你是谁？ 我是哈比， 哈比，哈比，你的 LINE 前三则讯息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我要把 App 关掉，喂，嘿，哦，第一个是一个有100多人的群组。 哈比你几岁啊？ 我有点大。 哈？你听起来12岁耶。 真的吗？ 对啊。 就对啊，然后我也长不高。 所以叫哈比。 对啊。 好，你的第一个群组，对，第一个群组100多人群组是？ 就是那个赖的游戏《熊大农场》，就是 熊大农场有一个群组。 其实是很多群组，然后我原本有加了2-3个，然后因为这个比较喜欢，就只留了这一个。 我才想问，现在还有人在玩《熊大农场》吗？ 有啊， 啊， 很多， 旺福啊，旺福跟对推机小明， 嗯哼， 对啊，然后。可是这个群组就是平常都是交换东西，可是最近就是大家已经聊到什么都聊。最近的这一个是什么？在聊彭于晏，破风很帅。然后就有人就说，这可以讲吗？ 怎么了？ 他就说许孝顺也有痛风啊。 等等啊，说彭于晏痛风很帅哦。 破风就是他那个电影。 破风很帅。 对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人会开始讲痛风跟封神无双超爱用， 哦，就是歪楼了， 哦， 不懂就歪楼。 好，那第二则呢？ 第二个是台湾阿卡闲聊区。 阿卡是什么？ 就是阿卡贝拉。 哦， 然后就有人贴链接说，今年9月20有那个美国的天团要来那个台湾体育馆开演唱会。对啊，然后本来有台湾的团要帮忙开场，可是最近就是好像他们的经纪人觉得他们的巡回想要有一致性，然后就把开场取消了。 那哈比你自己也玩 Acapella 吗？还是你只是 有啊，我有唱。 哦，是哦，那你有团吗？ 我最近刚组团。 那之后会有表演吗？ 之后我们会参加今年的大赛。 哦，好哦。那第三则呢？ 第三个是我以前的社团朋友的群组。然后就是有人看到大润发里面有店员把 黑 人牙膏排成皮卡丘，然后旁边还写 CP3400。 他把牙膏排成皮卡丘。 对啊，可是蛮可爱，蛮厉害，就是真的是排得很好看的那一种。 员工好有才哦。 对啊，好有心啊。 对啊，然后就有说这个员工应该加薪。 所以三个都是群组哎。 对啊，还蛮多群组的。 在你每天早上一醒来，你的 LINE 上面是不是有超多讯息？ 就是999加。 天哪！ 但你每个都会点进去看吗？ 熊大农场的有的可能会略过，因为就是几乎90%都是那个， 都是 大家都太会聊了。 但你又觉得他喜欢，就是你还算喜欢这一个群，然后你又把他留下来。 很喜欢，因为我也会跟他们聊啊，就是从不管哪边好玩，然后哪边好吃，就是已经大概90%以上不一定是游戏里面的话题了。 那 就是大家已经聊到有点快要约出来的感觉 哦，所以目前还没约出来。 目前还没，但可能快了吧。 那你的这些群的声音都有关掉吗？ 一定要关 掉啊， 不然会疯掉，对不 对？ 对 啊，太可怕了， 一定要关，不然就是会想不停。 感谢你，哈比，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马上想一下。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五折，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方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播02-7716-6228 7716-6228。 Euphoria Nisar 飞碟最爱主打新关诗礼已经登场，由飞碟快红星将介绍大陆知名女性创作人崔子格。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伍佰。 1:32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嗨，你好， 喂，我是台北的 AD， 嗨 AD， 我关一下扩音哦， 好哦， 好 ，AD， 你的前三个 LINE 讯息是什么呢？ 我刚刚听你们要讲分享的三个，我往回放，我才发现。我前三个也全部都是群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群组的时代，就大家都用群组在聊天的，就很少一对一这样聊， 第一个是， 我第一个是我一个那个手机手游的公会的群组， 手机手游哪一款游戏啊？ 它快倒了，叫那个什么《龙与我》， 龙与我。 就那个会飞那个龙，对对对。 那你怎么感觉到它快倒了？ 因为官方公布说它只营运到11月30号。 哦，是哦，所以 官方自己公布的。 会这个样子哦？ 所以它才营运一年而已，也就是现在太换的太快。 真的哎，那你有花钱在上面吗？ 还好我没有，可是我其他那些人都花了5位到6位数。 什么？ 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一个手机游戏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你要花六位是100000呢、欸？ 有些人就是等级拉到很高，他就会很疯，就会一直。 可是 因为他活动是一波一波的，你那个钱是累积起来的。 对，可是你花了100000块，然后一年，然后这就 有效结束了， 就灰飞烟灭就没，你不会觉得很愤怒吗？就是还我100000来啊！ 我不知道那些人的想法，我是觉得说手机游戏寿命可能比网络游戏短，所以我比较不会花钱在。手机游戏上 面真的好夸张哦！ 然后我也有看到他们那样，我也很笑。可是真的很强啊，玩起来真的很爽。可是钱真的花很多。 嗯， 对， 好好。 可是因为这游戏快倒了，那变成我们这个群组里面在聊，就是神奇宝贝。 哦，在抓宝可梦。 所以最新的一个留言是说 ，PK Gate 要登录账号吗？ 嗯， 就是一个 Android 的、那個。 我知道。那第二则 的话，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分享的人，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有趣的影片新闻，就会 分享到各个群组，就是看哪些群组适合这个讯息。 嗯， 那第二个是群组，那是一个我们以前研究所的一个群组，这样。 嗯， 那就是说欢迎来到鬼岛台湾。 然后群组名称哦？ 没有，群组名称是永远的，然后我们实验室的代码。 那你分享了什么？ 就是我分享了两则新闻一起讨论。 嗯， 一则是网络上有人实测瑞穗鲜乳跟林凤仪鲜乳的耐久度。 嗯， 那他们各放了五天之后，就是瑞穗鲜乳有点臭酸，很像那种优酪乳那种勾勾的味道。 嗯， 可他说林凤仪还是浓醇香。 嗯， 然后我的那个同学就说，实际上台湾人就是那两个字很难听。 嗯， 然后他说看现在架上林凤仪的价钱又回到原来的高价，因为之前买一送一嘛，买大罐送大罐促销。他说现在看林凤仪架上的那个价位又回复到高价，就大家可以知道原因了，就是表示他们现在销量很好，所以不需要再促销，就是可能台湾人已经忘记那个教训了。 嗯， 对。 第三者 呢，那我上面还有在分享一个，就是他有贴，就是最近有一个审判的结果，就是类似说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泳夫保护一个怀孕的妻子， 然后 把小偷勒毙。 嗯， 对。然后就顺便提到说什么虐杀小灯泡判不了死刑。 嗯， 然后说这个国家怎样怎样之类的。 嗯， 我们就讨论比较一些严肃的东西啊。 第三则呢？ 第三个呢，是我玩一个 online game 里面的一个群组。 所以三个里面有两个都是游戏的。 对啊，就是因为游戏是你每天会玩的，那你游戏上面也几乎都会聊天。 那 online game 是网络游戏吗？ 对对，网络游戏。 那玛丽，你不是要问说他有什么时候玩手机游戏？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困哦。刚听那一段真的蛮困的，大家都是群组，好困哦，都在玩游戏啊。 那你都什么时候在玩手机游戏？ 你是说第一个群组的时间吗？ 对啊， 游戏刚开吧，去年11月的时候。 不是，我说 你 的人 一天当中 在什么时候玩？ 一天当中哦，午休跟下班后。 所以下班后回家通勤的路上可能就在玩，回到家吃完饭坐着就开始玩，玩到睡前。 对，一天大概2到3小时。 哦， 对，因为上听众不是有讲过，就是我们有些日常就是很无聊。 嘿嘿嘿嘿嘿。 对，那第三个里面就是其实因为最近玩宝可梦人真的太多，所以一些游戏的那个群组也都会变成聊宝可梦，所以我们第三个 online game 是在聊 宝可梦， 就是说哈哈哈，看着大家追成龙的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就是会分享一些很多 YouTuber 网红他们都会去现场抓，然后拍那个影片上传，然后有些反应很好笑什么的，我都会贴给他们，然后他们说看着一堆人往一个目标冲过去感觉很有趣。 但你群这么多啊，然后你分享的东西其实常常会看到重复的，你不会觉得很烦吗？ 其实这还蛮有趣的，假设我有一个新闻或是一个东西，那 你觉得这边 不管游戏群 组这样聊， 同学群，对，我可能4-5个群组都贴一样的东西，那其实每个群组的反应都不一样， 所以大部分你都是提供者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可以长知识的或是好玩好笑的，那我就会群组都会贴，如果大家可以接受我就会继续贴，如果大家可能没有反应或是无聊，那我这群组可能就会类别我自己就做个区分，因为我很喜欢看到有趣的东西就是分享出来。 你好融入这个世界哦。 这样算融入？ 就是 玛丽 色，就是每个群组里面都有一个很爱丢东西分享的人，只是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接到这个主动，就是我就是很爱分享的那一个头。 嗯， 对，我有时候会问人家说，像假设宝可梦东西，因为我自己会有很多心得或是研究，那我会问人家说，我丢这么多，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烦？ 嗯， 那因为我自己觉得有点多，那里面的朋友就会说，不会啊，我都是靠你的资讯来玩这个游戏，那我觉得 OK， 对你有帮助，可以帮助到别人。那我觉得，那我这样做很 OK， 那我就再研究这样。 感谢你哦 ，Eddie。 晚安啊，拜拜， 拜拜，0223639955 ，Hello， 是，我可以问不对题吗？因为我想求救一下。 求什么救？ 我想你 怎么了？ 我想问一下，那个 Win 七要装那个卡巴斯基2014版的，可是一直装不上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不要再半夜然后用哭腔说我要求救，然后最后问我Win 七装卡。 我没有哭腔啦，我只有那个喉咙有点那个而已。 这个我真的是哈， 因为我已经装了两天了，我装不上去。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已经装两天，我装不上去，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因为我打电话下公司，公司目前没有在，已经没有在代理那个产品了。 嗯， 他就给我一个 email 叫我写信过去，我写过去也没有回应给我。 嗯， 然后我真的找不到人求救。然后因为那个白天那个玛丽的帮忙又很难打进去。 Win 七装卡巴斯基，可是为什么会装不上去呢？就不就是安装然后就 下一步 就会装好了。 对，可是他就跟我说，他的程式没办法安装，就是说我电脑 那就是跟你那个不符合，就是不行啊。 没有，他上面就有写说什么可以用 XP Win 七 Win 八什么，他都有写。 哼， 然后我就装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程式安装不上去，他就说可能被感染了。他就叫他叫我下载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下载了，他就帮我扫，他扫没有又没有，就说没有毒，然后我又在装，又不行，就还有装上去之后，我的那个光碟机还给我不见，消失不见。 你装上去之后，光碟机消失？ 因为它是光碟片，因为我是正版的，我是买正版的，我不是网络抓的那种。 我觉得你需要找一个就是真的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离线远端也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对啊，我是想说有没有那个高手隐藏在精神点中？ 不是啊，高手他也是远端，他没有办法救你啊。你需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可以去 旁边，他可以直接 去 旁边 去。 我也有问我朋友啦，就是我想说，就是各方面都问，就是乱枪打。 再见， 拜拜。 什么啊！我要求一下，他这个Win 七装不上卡巴斯基，太闹了！0223639955， 喂， 嗨， 你是 请关一下 app 哦。好，喂， 嗨嗨，你是 对， 是你 哦。你好，马克玛丽。 嗨，你是谁啊？ 我是依琳。 一零哦， 一零， 一零， 一零， 有七九，还有一零，嗨，一零， 嗯， 你的前三个是， 好紧张哦， OK 的， 因为我第一次打，我的人， 嘿，怎么样？ 我的第一个是我朋友突然传一个照片给我， 嗯， 然后传两张照片，是他就是小 baby 刚出生的照片， 嗯， 然后就问我说像不像？我说很像啊，怎么了吗？ 像不像？ 你是说真心话说很像吗？ 你是说头身啊？ 就是两张很像的小婴儿照片，刚出生的，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像不像？他已经传好多天，我说像啊，你到底怎么了？ 嗯， 然后他就说我女儿啊，我二宝，我说哈。第二宝吗？就是生第二胎吗？我说对，我说我怎么都不知道，你生出来才跟我讲。 所以你们很久没有见面跟联络了？ 没有，我们每天都在来。 每天来，但是你不知道他怀胎九个月，然后 不知道他是男生。 哦， 对，他是男生，然后跟我讲说他生第二胎了。 哦， 对。然后我们中间聊天过程跟一直跟他讲说，哦，你要生二胎二宝，他说没钱，我说哈，你现在跟我讲说你生了。 那你们每天聊天都在聊什么啊？ 每天聊天都在聊什么哦？他就问我说：“我今天在干嘛？”就是说我在读书啊。 一个有老婆人可以这样吗？ 对啊， 很奇怪啊，我也不知道哎。他就问我说：“你今天在干嘛？”我说：“我在读书啊。” 他老婆认识你吗？ 他老婆不认识我哎。 那你不会问他说：“你每天我在干嘛？” 这样好吗？对啊，你们是不是网络交友软体认识的？ 哦，不是，他是 FB， 然后他是我同事的朋友。然后这样乱加，然后加了， 那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感觉嘛。 没有哎、欸，可是就很正常的朋友哎、 欸。没有，对，没有，你觉得是很正常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个男生的观点。 可是他铺了一年都没有要干嘛、欸？ 对啊，都没有干嘛，就是只是单纯聊天、啊、 一年了耶。他还给我看他小朋友的照片。 对啊， 那只是卸下你的心防啦。 可是我们还陆续讲说，哦，你怀第二胎，然后我就是跟我刚刚说，我朋友也怀第二胎耶，可是他现在。第一胎是四个月半，可是他目前是六周。 嗯， 对，然后他说哇，那他， 但是我觉得如果突然想分享一下小孩的照片，我可以理解， 嗯， 可是天天问你，动不动就问你在干嘛，这很 怪， 莫名哎、欸， 真的吗？ 对啊，这个蛮怪的。 真的、哦、 这没道理啊。 他就每天都问我在干嘛。 你管好你自己的小朋友吧， 管好自己老婆吧，管好你自己吧，应该是这样讲。 对啊，你管我在干嘛。 嗯， 好，那第二则呢？ 第二则哈，我的生活都是小朋友。第二则就是我一个密友、嗯、然后他传他二宝的胎动给我看。 好妙哦。 对，然后他就说妹妹一直在动 啊，这个讯息要怎么回啊？ 我就说哈哈，你的脚好瘦、哦。 哎、欸，这很厉害，我觉得会聊天的人就是很厉害。 但我没有小孩耶。 不是，你就是 会 聊 天。 哦，我会聊天。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第二则啊，因为我从12:30就开始打给你们，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要分享三折嘛，第一封跟第二封第三封，其实他是在第一封，然后他就传一个影片给我，可是我本人是从来不看影片的， 嗯， 我点进去是一个好笑的 A 片， 哇， 对，是因为你们所以我点了一个很智障的 A 片。 那第三则呢？ 第三则我看一下，就是群主，然后有人问我说：“哎，下午1:30的飞机，真的10:30出门还来得及吗？” 可以啊。 从哪里出门啊？ 哦，高雄来不及。 他从板桥出门。 可以啊。 然后我说 1:30的飞机，不是11:30就要到机场吗？ 所以我就说 10:30出门，哦， 都应该要再早一点会比较好。 10:30差不多啦。 对， 嗯 嗯。哎、欸，你声音听起来很好骗哎、欸， 会吗？ 声音听起来就是跟你讲话的感觉。 你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外向的，很喜欢交朋友，然后别人加你什么之类的，你也说然后没关系，在路上搭讪说 Hi give me five 或者说 Hi 我是马克，然后我想要认识你，是不是也都是会加的人？ 不会耶，我的好友只有130个人。 你说 Facebook 哦、 yes. 那当初那个人加你，你为什么愿意加？ 对、啊、 因为当初玩 FB 的时候就会糊里糊涂就乱加乱加，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友，所以你就乱加。 没有哎、欸，那时候我好朋友大概不认识，全部加起来大概300多个吧。 所以你砍过朋友？ 对，我有砍过， 只是因为他刚好从那时候就经营跟你这条线，所以你就没有把他砍了。 对，而且他也没有出现一些怪里怪气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聊天。 哦、oh ， 对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你怀二宝没有跟我说，然后生出来才跟我讲？ 真奇怪， 对， 我们每天都聊天哎、欸，你每天都问我在干嘛，我每天都跟你告诉你我在干嘛。 可是有时候我还跟他讲说，你问这些干嘛？我不想告诉你我今天的行程。 嗯， 对。可是我是一个蛮内向的人哎、欸。 哦，是哦。可是你在网络上面感觉起来，或是只要不要看到脸的话，感觉起来你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哎、欸。 要看聊天的感觉哎、欸。 所以网络上很活跃。 对，可是马克，我上次有看到你，可是我不敢跟你 say hello， 因为真实的生活当中你是个内向的人。 对 对。那你可以在你可以私讯给欧马克，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活泼人，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说嗨，我刚看到你 啊，我害羞。 嗯， 我害羞。 不用害羞，晚安了依琳， 晚安，拜拜。哪里拜拜？ 间谍放送。 Can you celebrateCan you kiss me tonight? We will love.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出道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跨时代的经典作品，德永英明歌迷最爱的经典单唱 All Time Best Vocalist。 我是陈美凤，我发现台湾充满才华的孩子其实多如繁星，但却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成长茁壮。请与美凤一起支持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希望魔毯计划，让台湾190,000弱势学童能安心回到学校展露才华。捐款满3000就送希望魔法金哦。捐款专线02-2358-3555。 全创作专辑《我想再唱起歌》8月26日正式发行。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故事喽，好棒哟！昨天说到了我从来没有对洛基说谎，然后其实很多事情他也理解，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把计划流程顺了一遍，把事后要对珊妮说的话都给预习好。洛基会说什么他惹恼了外婆，所以外婆推他去撞墙之类的，反正他头上的淤青就是外婆推他去撞墙弄来的。但是小洛基又问了一次，那会痛吗？会痛的，可是只要痛那么一次，从此之后外婆就再也不会把你一个人关进那个房间里了。洛基沉默了一会儿，他正在思考，冰棒已经吃完了，他在舔的是剩下那个木棍儿。 那妈妈会不会说我说谎呢？ 我摸摸洛基的额头跟他讲，如果你头上的淤青够大，那么妈妈就不会说你说谎了。后来我们把车开回停车场，洛基开车，我负责踩油门跟刹车，团队合作嘛。我教洛基开车时怎么按喇叭，他爱死了，按了又按，按了又按，直到停车场管理员跑来说别再按了吧。这个管理员呢是在离峰时段值班的阿拉伯老头，我眨眨眼拿出一个钞票给他说，哎，你就行个好吧，小孩子爱玩嘛，再几分钟我们就走啦。阿拉伯老头没说话，接过钱就回守卫亭去了。洛基就问啦， 阿贝要干嘛？ 没事儿没事儿，阿贝不明白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可以再按一次喇叭吗？ 当然可以啦，小天使。我亲了洛基一下，而且岂止一次，你可以扒一次再一次，不停地扒，扒到你心满意足为止。 你说按喇叭吗？ 你刚刚 扒， 你刚刚 八八八， 你心满意足为止。 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顺子的写一首歌。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喽，拜拜。